那天我在和朋友聊天，说到其实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变成和自己想象当中不那么一致的自己，所以在回想原来自己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很傻很好笑，也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很勇敢，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的希望。所以我想问你，你想念那个原来擦干眼泪继续冲的自己吗？你想念那个初生牛犊不怕困难的自己吗？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 消失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胜。传说中的光芒，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叫呼叫，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颤抖。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胜。为着一层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等不及的一下，别慌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卓林蔡依林为电影《捉妖记二》献唱的最萌单曲《什么什么》，副歌部分听起来确实很想让人跳起舞来。蔡依林的很多歌曲适合大家在酒吧里面唱跳一番，但是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拉着小朋友们一起享受一下简单的开心时光。说到酒吧，2014年的夏天，曾轶可创立了他的音乐酒吧，想表达音乐和美酒的性感结合。曾轶可本人也经常来和喝酒的普通的场客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内心的故事啊，倾听他们的人生经历啊，从此获得音乐当中的灵感。我想和你分享曾轶可去年12月28号的新歌，叫做《午夜旅馆》。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有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钱和一颗小点，支起了悬崖。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深秋一杯糖的危机。温暖多少人送走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昨天夜里的2点钟吧，睡着了忘记关播放器了，一觉醒来的时候耳机里面刚好听到这首歌曲，就赶快点了红心，今天抓紧时间分享给你。其中有一句歌词感觉像是在写我本人，这句歌词是 I'm so tired, tired of waiting。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什么而感觉到疲倦，有可能是因为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喜欢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有的时候转念一想，好像人生如果不经历这些又能经历什么呢？下一首歌想跟你分享一下冒险记的感觉，出现在花儿与少年三当中，华晨宇寻，希望这首歌带给你生活当中更加冒险的勇气。 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我。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更好玩的资讯。刚刚的那首歌叫做 Gorgeous， 我个人觉得原版比混音版真的好听很多，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哈。下一首歌曲出现在苹果的广告当中，很多人表示听了这首歌就非常的想去买产品，有这么大的魔力吗？这首歌叫做 Running Behind， 歌手是来自于洛杉矶的 Holy Child， 美国独立流行的二人组合。他们在出道之前呢，会经常和很多音乐人一起来表演 live， 很多很多人都是通过他们的 live 现场表演认识到他们的。所以来吧， Running Behind Holy Child， 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的歌来自追梦赤子心的 Gala， 歌曲名叫你。2004年的时候，他们在北京成立，风格独树一帜。如果你非要安一个音乐类型给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比较偏英伦摇滚吧。2004年的3月发行他们的英文专辑叫做 Young For You， 2011年3月24号发行中文专辑追梦赤子心。 Gala 当中四个80后像很多音乐人一样，充满了对这个世界无限的遐想和向往。他们是用吉他来表达自己，来创造人间美妙的乐队。苏朵、石亮、苏伊拉、于正，我相信很多人在成长路上都有他们声音的陪伴。谢谢，我们来听你。

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如果生命可以用颜色比喻，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合。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都希望始终都 2014年发行《寻人启事》之后，徐佳莹就一直忙于演唱会和歌手的比赛。也许正是由于这3年的沉淀，新专辑《心理学》显得更加的诚恳。刚刚我们听到那首《灰色》和《言不由衷》一样，都不是徐佳莹自己创作的作品。《言不由衷》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位歌手叫做艾怡良创作的，似乎更像是给张惠妹写的那首《偷故事的人》的2.0版本。艾怡良弱化了和弦的编写， 而非常注重于呢喃倾诉式的作品。许佳莹恰好非常擅长这一部分。灰色这首歌的前半段听起来有一点平淡，但整体歌曲的 ABACB 的段式让这首歌显得非常的有层次感，也为了最后一段做了很好的一个铺垫。虽然不是许佳莹的创作，但是我觉得也太适合她本人了。其实专辑的后半张是许佳莹很 deep inside 很私人的东西，比如说像人类的羞耻心，像翻滚吧我的宝贝，都是许佳莹发自内心的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挖空，想要来表达情感。这大概就是专辑名为心理学的原因吧。下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首艾怡良创作的言不由衷，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这种感觉还挺难受的，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像是社会培养出来的固定的同样的模式的产品一样，为了更好的运转人生必然言不由衷的多一些。 谢谢你今天继续来聆听我的声音，又是一个周一，离新年又近了一些，祝你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俊杰。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跟我一起互动。同样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 FM98.2 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获取更多好听好玩的资讯。节目最后用一首吴文芳的《无穷》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愿时间无穷，成全你我。晚安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我知道，我都知道，终将要失去的美好，在无声之海里温柔撒遍。